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旋律是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悲情城市》当中的配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这首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月影留声。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悲情城市》当中的一段配乐。《悲情城市》呢，是第一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的华语电影。近年来，李安和贾樟柯都曾捧回过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接下来跟你分享的两首音乐分别是电影《色戒》和《三峡好人》当中的主题插曲。 望家乡山遥水呀，望家乡山遥水呀，往北那地好天高。望家乡山遥水遥，往北的好天高，闹喧塔空上 2008年，电影《摔角王》获得了金狮奖。这部影片呢，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一位叱咤一时的职业摔角手从辉煌到失败的故事。虽然题材比较陈旧，但是激烈的画面和复杂的情感投入，使得这部影片上映之后横扫各种电影节，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和摔跤王一样，上映那年就横扫各种电影节，同样获得了金狮奖的影片还有去年的《水形物语》。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水形物语》的主题曲。不过呢，这部电影在得奖之后也是比较有争议的，到底这部影片该不该得奖呢？我想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打动观众的才是优秀的电影，难道不是吗？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北野武的电影《花火》的同名插曲，由久石让创作。这部电影男女主角在台词上可以说是到了极致哈，加起来台词都不到20句，但是呢，却深深地打动了很多的人。 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

样，这段旋律是不是非常熟悉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就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啊，它好像并没有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的任何奖项，但是呢，这部电影的导演吴宇森他却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啊。给他颁奖的时候播放的背景音乐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条曲子了。那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印度歌，来自电影《季风婚宴》，它把现实意义和印度电影传统的歌舞戏结合得非常的完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充满了古典音乐的元素，它来自电影《红白蓝三部曲之蓝》，片名取自法国国旗上的三种颜色，蓝色呢象征着自由。这部影片当中的大量的信息都是靠女主角的脸部表情来传递的，对古典乐的运用也成功的烘托了剧情氛围。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耳朵可能会被震撼到。 fratelli, panda pistevi, panda elpisi, panda icomeni, i agapiu de pote. 可惜已经跟爱情 往事都变成了早了遗憾，恨人生的长廊一场热闹，留下心里要自己承担。恨我的眼泪并发的我提醒要断，证明被爱不是场虚幻，爱情是我生存。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郑秀文的《长恨歌》，是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那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呢，是电影《在某处》当中的插曲，来自敲击乐队的一首《我都会体验》。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Ten decisions shape your life. You'll be aware of five aboutSeven ways to go to school. Either you noticed or left out. Seven ways to get ahead. Seven reasons to drop out. When I said, I can see me in your eyes, you said, I can see you in my pants. That's not just friendship, that's 风大事，让我的心如何谈，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相聚在彼岸的船头，你对我笑，我对你笑，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原来一直是凝视我回家的深情眼眸，雨大雨大湿，风大风大湿，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上，雨大雨大湿，风大风大湿，当我的心